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联同 myradio 的新春团拜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团拜会在2月25日星期六2点半至5点在长沙湾的富林酒家举行，每位只是收取港币150元证的。有兴趣报名的可以经途中电邮或者电话联络我们，之后再上来普罗或者团拜当日缴费。多谢大家的支持。 英文炒场现场版袭击梁振英新书发布会现在已经接受报名，日期是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晚上9点半，报名请留意途中电话和电邮，名额是30位，报名重促，多谢支持。 不理政治注定集书，关人胆子做只港珠，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好，大家好。 Hey,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是新一集的天下 波经。波經 今日咧，暫時咧，天下波經咧就會放喺呢、這個天下正經度播啦。咁、嗯、啊，上次一集都講過咧，就話將我哋做好嗰個 jingle 啊，做好個 logo 之後咧，或者會到時就分開分拆出嚟做一個另外嘅節目啦。咁啊，但係我介紹自己先啦 ，Cyrus、 Alex、 咪後柳 Sir， 係啦。咁啊，上一集咧，我哋就 preview 咗講話今集就會講，因為最近有一個消息就係話又係關美式足球啦。係 啦，美式足球。 就呢個消息其實都好大嘅。咁我當時一出咗之後，話覺得哇，喺20係幾時開始啊？係應該係嚟緊呢個球季，嚟緊呢個 football season 之後，再加一個後邊個 season 之後咧，即係兩個 season 之後咧， 2019 開始咧就。San Diego Charger 都會嚟埋 LA 度踢波， 咪已經嚟啦 係嘛？係啊，即係佢真係會嚟，佢 confirm 咗嚟， 已經 confirm 咗嚟啦。 放心嚟，我 講係喺個 stadium， 喺個 stadium 嗰陣，其實佢下季已經嚟㗎啦， 下季已經嚟㗎啦， 下季已經嚟㗎啦，即係 confirm 咗啦，即係下季開始咧就有兩隊美式足球隊啦 ，LA Rams 同埋 LA Charger。 頭先我講嘅另外一樣嘢就會佢起兩年之後就起一個新嘅 stadium， 咁未講呢樣嘢之前咧。我想問下 Alex 或者柳 Sir 啦，其實 LA 羅散會唔會太多職業嘅球隊咧？因為講緊你知道噶啦，而家佢話 football 有兩隊啦 ，baseball 我哋有兩隊啦，係咪先？棒球兩隊啦，咁啊 NBA 唔使講有兩隊啦，跟住 hockey 有兩隊啦，跟住仲話啲即係話嗰個你之前嗰、那個即係碧咸加嗰個 LA Galaxy 又有啦，係咯，咁會唔會太多球隊咧？ 其實你喺美國啊，橫跨睇翻美國入邊咧，其實有啲大城市咧，佢哋都分別啲四個professional 嘅 sport 啦，即係 NFL 啊，即係 football 啦，棒球啊，籃球啊，同埋 ice hockey 即係冰上滾球。 冰上滾球 嚇都有啲有執意個城市，佢哋都有四隊嘅，即係四種嘢喺同時存在嘅。咁、只不過咧係唯獨好特別就係 LA 同埋 New York 咧係可以同時間每一個 隊。 每一隊即係每一個 team 裏邊，佢係有兩隊嘅，即係足球有兩隊，basketball 有兩隊。咁其實你話會唔會太多？其實唔會嘅，因為佢哋嘅優勢係因為 New York 同埋 LA 呢邊咧人口多，同埋佢哋屬於media 嘅 marketing 咧，即係話講一個媒體嘅市場咧，佢係最大嘅。New York 係 number one， 而洛杉磯第二嘅，所以佢呢啲有嘅professional 嘅隊入邊咧，其實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係足夠可以 promote 同埋有市場嘅。呢個係佢哋經濟學家上面一直都認為呢個係冇問題嘅。 如果講數據嚟講，可以咁樣講啦。咁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其實你要場波嚟到 LA 有咁嘅人口有咁嘅經濟可以支撐呢兩隊 team 啦。但係你要睇下其實嗰兩隊 team 嘅往績，即係比賽嘅成績會係點啦。 係咪？ 呢個都會有嘅，但係好多時咧當然啦 ，fans 去開波開季時，梗係對好期望好高嘅。咁啊，瀨瀨嘢嗰陣時，咁啲票價會落。呢啲就真係講唔埋嘅。但係對每一個城市嚟講咧，呢個係好 positive 嘅，好正面嘅嘢嚟。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有一隊 team， 咁變咗大家一個家庭，有一個吹捧嘅對象，咁大家去睇一個 sport 係健康嘅。咁當然啦。對生意嚟講，你成家人走去買嗰對 jersey 啊，買啲用品，咁對商家又有利啦。咁對嗰個人口佢有咁多嘅，咁自然佢一定有辦法去買到飛啦。咁對嗰個銷售嗰個 stadium 嗰個又係有利嘅。咁其實佢每邊都係有利因素咯。咁當然打得好唔好呢樣嘢真係冇得。 喂，其實我覺得都冇問題嘅。譬如好似 baseball 咁啊 ，Dodgers 咧就係 LA， Angels 就係 Anaheim。其實即勉強都 OK， 因為大家都係有個 fan base 都唔同嘅。 但你講嘅係其實有歷史支撐佢啦。係啊。而家 LA 嘅話，譬如你話三環市個 49ers 係咪？咁佢上年好似呢一兩年都係贏咗三五場啫嘛。 係啊 贏波 啊 十幾場。 兩場啫嘛，仲要。 咁你喺咁嘅情況下，佢哋之前買嗰啲飛，本來一個 season 啲season ticket， 即係你。在美國看波可以買位的嘛，買死那個位置，那你常常都是 home game， 你都是回去那個位置的。 是 不是？那他們平均是2000元的一個 season 的 seat。 你說 49ers？ 便宜那些啦，便宜那些。但是一 drop 了 40% 這兩年，去到1090元。40% 是很多的了，多了 40%。 其實你說這個season ticket 呢，有一樣東西 football 很怪，有一樣東西叫 PSL,PSI,PSL license， 那個 license 就是呢，他們呢那些 season ticket 可以炒之前呢，他要出那個球隊要出一個 license 給你呢，那你就 你 own 了一個 seat， 是 own 了你的 seat 的了，那你 own 了你的 seat 的話呢，可以用來炒的。 其實個炒的意思是，譬如你說我買了一張飛咁樣啦，係咪？譬如NBA 咁樣講啦，一個球季82場，有41場 home game 咁。咁我呢41場，我場場都有你個位嘅。咁我可以將自己個位張飛賣出嚟，譬如抌上去 eBay 啊，喺美國 eBay 啊 ，PayPal 啊啲Craigslist 啊啲咁嘅攞出嚟買啦。咁譬如個 base value 係100蚊嘅。我賣到200蚊，有時啲 hit 嘅 game， 譬如 Lakers 打 Golden State 咁樣，可以200、300，甚至乎更多添，係咪？ 佢呢個 license 嘅唔係淨玩買一個球季嘅，佢係買幾個 season 一次過買，即係差唔多你買咗之後咧，永遠嗰個座位係屬於你嘅。 但你通常嗰啲唔係 personal， 一係公司買，一係就係有啲。 唔係呢啲 personal 嘅。 可以，但係通常唔會即係除非你有錢人啦，係咪？通常你都係買一個球季一個球季咁樣。carry over 係另一個啦，但係你買咗呢一個，咁你就有 first way 去繼續買下一年咁樣一路落。 唔係，但係佢呢個佢話佢嗰個 personal seat license 嘅話，佢話一次過咧係買幾個 season 嘅，我覺得係佢係咁啊。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咁頭先講唔好講呢樣嘢，當翻頭先你嗰個咁多嘅球隊，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一個城市有咁嘅球隊，但係有時我覺得譬如 keeper 同 licker。就擠埋同一個場度，咁我又唔中意。我覺得佢其實應該要分開兩隊唔同嘅場啊嘛，你明白？ 咁啊唔係慳得多啲錢嘅，然後 way 都係慳得多啲錢。 因為我係 Lakers fans 嚟噶嘛，我又唔中意，我唔想中意 keep 把你又佔用我嘅場啊，大佬係咪先？ 卡賴賴地咯，今年。 唔係，我真係咁講啊，即係咁。 賴咗幾年啦，都已經係咪？ 咁係啊，咁 Lakers 未賴嗰時，我冠軍咁 keep 把唔知去邊先，同埋。L.A. 係 Licker 喺嚟先噶嘛 ，Keeper 係另外一個 Keeper 係 San Diego 嚟噶嘛，當初所以未去 San Diego 時，好似聖 Louis 唔知邊度噶嘛，咁啊 Keeper 係自己過嚟啫嘛。 佢84年先嚟嘅 Keeper， 而 Licker 係60年已經喺度噶啦。 係啦，同埋Keeper 嗰陣時係另外自己另外場啊，叫 Sports Arena 啊嘛，嗰個場好弱噶嘛。咁佢收尾先有起 Staples Center 就全部夾埋一齊喺埋啫嘛。 嗱，你 NBA 嗰、那個其實個場可以坐到20000人啦 ，Staples Center 唔係好多啦，所以其實係夠吸納噶啦。但你話一個 season 當然個場數多好多啦，比起 football 係咪？咁啊，其實佢哋買啲 season ticket， 你 Lakers 同埋 Clippers 嘅話都當然有啦，係咪？但你明顯 Clippers 係真係少好多人嘅。 哦，咁梗係啦。 咁當然要關乎佢個戰績如何啦。咁啲人佢點樣投資佢？喂，明知你今年都打得唔好嘅，我仲買咁貴，咁你唔會睬佢啦。好似頭先講 49ers 都好，其實係變咗 佢一又冇利好消息，又冇其他嘢出現嘅話，你見到佢業績同埋個 coach 都唔知點樣嘅，你嘅 season ticket 唔會炒得好，你唔會賣得高， 甚至乎跌價啦， 甚至跌價啦。 但係有一樣嘢你要明白，你唔可以 compare Lika 同 Kipper， 因為 Lika 嗰個 fan base 係好深厚嘅，即係 Lika 曬啦， 係深厚。嗰啲 就算呢四年打得差， 佢有啲 season ticket 係八幾年已經有，佢一路咁續啫嘛，可能有啲斷咗跟住又翻嚟啊嘛，佢啲 fan base 好重啊嘛 ，Kipper 係你。十年八年先慢慢 build up 啫嘛，同埋佢人走噶嘛，同埋 not to mention keeper 其實每年爆錯都打得好差嘅喎，佢都未入過 西岸嘅 level 都未去過， 西岸嘅決賽都未入過，同埋佢每年佢今年又係打得差，因為佢傷咗好多嘛。因為而家佢今年打得差，其實咧 Kevin Durant 去咗 Golden State 咧，某方程度方面係益咗keeper 嘅，因為變咗Oklahoma City 變咗弱咗少少啦嘛。咁咪又益咗 Kipper 少少咯，因為應該係嗰陣時係應該係即係 Kevin Durant 未去 Golden State 嗰陣時候，頭四隊係 Kipper 排第尾噶嘛，頭四隊應該係 Golden State、San Antonio、OKC 嚇， 跟住 Kipper 噶嘛。咁而家 Kevin Durant 去咗 Golden State 之後，咁咪變咗 Kipper 應該有機會贏翻 OKC 噶嘛，即係咁樣睇噶嘛，應該係。但係其實佢今年都打得差。咁啊變咗你嗰、那個 傷得多啦 ，Griffin 又傷 ，CP 又傷， 所以佢變咗佢嗰個 season ticket 嗰、那個、那個 fan base 冇咁穩陣啊！即係你年年都唔知你。 所以我其實話頭先話睇下你對 team 係咪夠 strong 去贏波啦？好似 Lakers 咁樣，就算唔贏波，有咁耐歷史係嘛？之前嘅歷史咁好，你去到睇波，即係啲人就算你係輸，就算打去渣下 team， 佢哋都會係嗌曬嘅，係咪？但你去到 Clippers 嗰場 game， 哇！真係悶到話，啲人唔會出聲。 同埋一樣嘢 ，Lika 佢有好多 potential， 你叫呢個後生嘅球員啊嘛，佢會後生，佢以後會變翻好噶嘛，即係佢會夠。 Eventually 都有幾個 potential star 啦。 即係佢 Lika 係啱啱上緊嚟，咁啊 Keeper 啱啱有好幾個球員，啱啱喺中間，有啲係當打啦，有啲後生少落翻嚟，嗰啲已經老啦嘛，開始年紀大啊嘛。 都 CPD 都未算老嘅，都仲有好多年打嘅。 其實你會咁樣睇嘅，其實對波嗰隊 team 啦，當然你如果照一個數據嚟睇咧 ，Lika 如果你有咁多新人咧，其實你唔會 expect 佢打得好嘅。只不過咧，佢嗰個所以 佢個 potential 會高啲。 佢 potential 同埋佢個所謂 marketing 咧，佢吹捧呢個嘢咧吹得好啊。係 咯。 即係擺到明話呢隊嘢係有 potential 嘅。係咯。即係因為個 coach 咧，新個 coach 咧係之前有 coach Golden State 嗰個 贏24場咯， 記錄啊！係 New Orleans， 同埋佢本身佢自己本身都係 LA 出身噶嘛，佢本身打 LA 出身，咁變咗佢有好多樣嘢並埋覺得啲 fans 覺得有希望嘅，就算輸都覺得抱住一個睇 佢 fans 成長。 fans 佢講啦，佢 fans 就話我可以等你，因為你嗰啲球員有 potential。 係啦，等睇住你成長，我見證你嘅成長。係，所以頭先阿 Sarah 講啱。LA 個 base 咧係強過 Clipper 嘅，所以你變相咗你就算啲買先得嘅都好啦 ，Clipper 最 fit 都係曳啲嘅。 所以去翻個 football 咁樣 ，Rams 咁啊，LA 好多人中意 Rams 啦，係咪？因為之前有喺度打過啊，搬走咗去。咁但係 Charger 嘅話，我覺得反而就問啲。 其實又講翻呢樣嘢 ，LA 有每有成日都有兩隊球隊啦，即係好似以前。L.A. 有呢個 Raiders 同埋 Rams 啦，嗱，緊要一隊係撲街輸得嘅，譬如 Raiders 一定係好過 Rams 少少噶嘛，嗰陣時 L.A. 嗰陣時 ，Raiders 係好少少嘅， 好少少嘅 ，Rams 永遠都撲街嘅， 係 啊，咁咧 Dodgers Angels 咧 ，Dodgers 永遠 head 到 Angels 少少嘅，因為 Dodgers 八幾年贏，八六年定八八年贏 ，Angels 有幾年都打好 ，Angels 有啲係 after 啫，但係嗰個 fan base 嚟講 ，Dodgers 係 Dodgers 好啲嘅， 好啲嘅，同埋唔使講頭先講 Lika 啦 ，Lika 同埋Kipper 都唔使講，Lika 係 fan base， 梗係有一隊好一隊撲街嘅。跟住講翻 Hockey 啦 ，Hockey 又係 LA Kings 佢好多年啦， 六七年開始嘅，係咯 ，LA Kings 六七年，跟住佢個 Duck 咧係93年先成立。 係咯 ，Duck 係 expansion team 啊嘛，所以一定係有一隊又好奇怪，一定係一隊唔知 New York 係咪咧 ？New York 係咪又係好似有一隊好啲，有隊又撲街咧？ 一時時嘅，基本上你都可以咁講啊。Giant 好嗰時 ，New York 係瀨嘢嘅。我都好少見到兩隊突然間好嘅，係唔知點解嘅。跟住打嗰啲basketball 嗰時咧，咁啊兩隊都曳啦，唔使講啦。嗰兩隊 basketball New Jersey、 New Jersey 同埋 New York 都瀨曬嘢啦。咁啊，其他啊好好新 baseball 我好少睇。 baseball Yankee 應該 係 Yankee 係一個歷史嚟嘅，係 啦， 所以你講得佢 New York Mets 就好似有一兩年好似贏過，但係係咯。 跟住 ice hockey 就唔使講啦，都係咁上下嘅啦。咁 一對樣嚟講，其實你講翻 L A 今年啦，你話佢 charge 上嚟啦，其實我抱住佢會好過 Ram 嘅態度嘅喎，因為我之前講過啦 ，charge 本身佢對 team 社所有嘅成員咧，其實係好嘅，只不過個 coach 咧唔得，但係佢今年炒咗 coach， 換咗個新嘅 coach 上嚟啦，咁 嚟緊呢一年 係啦，所以大家對 L A charge 咧係有期望嘅，因為始終嗰個入邊佢有好多 star 喺入邊嘅，咁咧譬如好簡單就係講 quarterback 咁樣啦。那個 quarterback Phil Rivers， 他是一個 star 嚟嘅，佢掟得好嘅，係走得好嘅。咁如果個 coach 用得好 ，LA Chargers 今年咧，至2017年個季咧，應該有啲睇頭。即係好似 Oakland Raiders 咁樣，你肯培養，重點培養做得好咧，個 rookie 都會搞上， 慢慢升翻上嚟， 慢慢升翻上嚟嘅。咁當然啦，傷咗冇得講啦，呢樣嘢唔好講傷咗嗰啲。 係啦。 咁啊 ，Ram 又係有個新 coach 嘅。但又不知道他會怎樣喎，好多 fans 都會有期望的，有期望的 好似 Lakers 都係啦，咪都有期望。 有期望的咁中間傷唔傷？ 唔係，其實我哋有另外一集你可以講翻。其實有一個球季咧，喺 Stable Center 裡面咧，Lakers、Keeper 同埋 LA Kings 同一時間入咗季後賽，同一時間入季後賽喎。咁咧有一個先提嘅，咁咧即係嗰時邊 Kobe 仲當打啊嘛，跟住 Keeper 又啱啱升上嚟啊嘛，大家跟住 Kings 入咗季後賽，咁有一集我可以講翻咧，就係咧嗰個 Stable Center 喺嗰一兩月時間係好忙嘅，三隊球隊一齊入季後賽喎，咁變咗你嗰個 Stable Center 咪成幾一兩個月咪好忙咯，因為所以嗰個係可以講下嘅。 Football 嘅話有啲唔同咧，佢隔個禮拜㗎啦嚇，通常打親都係禮拜日。咁啊，所以唔會有啊，好似 Clippers 同埋 Lakers 咁啊。 但係同你講翻呢個咧，你譬如你一暫時嚟講啦，就話Rams 同埋 Chargers 都用緊呢個新起嘅，將會新起 Inglewood Stadium 啦，就講緊話你係以$2.6 billion 嚇美金 嘅打造成呢個290畝地幾多啊 acre 即係咩中文咩 啊？公頃 嘅地咧，咁真係好大啦，係咪先？ 我哋唔好用打造呢兩個字嚇，比喻嚟嘅。建築啊，建造啊， 興建咗一個。 講事，有一間又講一 筆。物通比例。 一個後備球員又講板凳，屌你！ 跟你講咧，要尊重翻啲球員。 跟住 box 出嚟講蓋火蓋啊！屌你！ 唔啱嘅，你咁樣唔啱嘅， 唔啱嘅， 唔啱嘅， 喺呢度住得多近珠寶石，係咯， 啊，但係呢個好大啊，呢個 area 嚇，係咯，咁啊咁其實有個問題喎，你兩隊球隊喺同一個 stadium 同一個 area， 咁會唔會有啲 fans？ 咁你未變咗有一個 competition 咯，你咪爭 fans 咯，會唔會啊？咁當然 Rams 有本身自己嘅 fans，Charger 本身有自己 fans， 但係佢有個問題就係話。喂，咁我俾錢，咁我睇 charger 好。譬如我唔係一定 100% fans， 咁你咪有個 competition 咯。就話，我啲 fans 可能會唔知睇 charger 好啊，定係睇 Rams 好咧？ 咁又唔會嘅喎，佢哋啲人咧好奇怪喎，佢係捧嗰隊咧，佢死守嘅喎。 死守啊！ 佢死守。 如果係 fans 啊， 如果係 fans 死守， 咁有啲人遊嚟噶嘛？ 有啲就唔係 fans 啊，有啲係想睇下。 有啲去睇下，佢又唔會去突然間噓嗰隊 Ram， 又唔會捧啊 charger， 都係會淨係睇場波嘅啫嘛。啲大下 fans 你會見到嘅。噴曬成身都係啊，個樣掛曬面啊，咁樣嗰啲咧，佢大黑 fans 嚟㗎啦。正常好似如我哋嗰啲咧，就見風使嚟㗎咋，邊度好睇邊度。 Rams 同埋啊 Charger 係唔同 conference 㗎嘛，係嘛？ 兩個唔同 conference。 Yeah. 一個 NFC 一個 AFC 嚟㗎。係 啦 ，AFC 係啊。 講少少點樣分啦嚇。 NFC 其實係各聯同埋美聯嘅 AFC。咁啊，我印象中Louis Ram 咧，唔係 Louis Ram，LA Ram 咧係國聯嘅 NFC 嘅，而先由成日講成啲 Charger 仲未改到口 ，LA Charger 咧係AFC 嘅，咁啊佢個 conference 喺Denver 啊同埋 Oakland 嗰個 conference 嘅，咁啊至於 即係唔係分地區啦，好似 NBA 咁就係分東岸西岸咁樣嚟分， 佢本身唔係咁樣分法嘅，佢係分有地域性，但係都係根據歷史嚟走出嚟嘅。咁啊，變相咗，咁佢唔可能同兩隊嗰隊 NFC 一定要分開一個 AFC 同埋AFC 嘅，因為打時間會衝撞嘅。咁你冇理由突然間，你如果你同Charger 同 AFC 同 Ram 打時兩個同一時間， 同個 conference 點分咧？點打咧？咁你冇得搞噶嘛？佢哋唔會俾呢個情況出現，所以佢哋排 schedule 嗰時咧，五月嗰時咧，通常咧已經分好曬噶啦，佢就咁啊。NFC 同 AFC 其實一樣，其實都只不過每個 conference 一樣嘅啫。咁啊，冇乜嘢話影響佢哋嘅。咁除咗時間上，佢哋有調配咯，一定會分得好開嘅，唔會有衝撞嘅。你未試過突然間 你見到差咗，即係唔今年你唔會見到差咗打 Saint Louis Rams， 唔係 LA 嘛，我仲未講啦，未咁快住嘅，搞唔搞一 round 嗰時可能會有機會，咁呢個可能係好少機會會咁樣嘅。 嗯，啊，但係佢 regular season football 都係自己 conference 打翻噶嘛？ 打八個自己 conference 打八場，同埋另外八對八場喺出邊打另外 conference 嘅，係， 哦，okay, 啦， okay, okay, 即係佢自己譬如Charger、Oakland、Kansas City 同埋 Denver 呢個 conference 啦，佢哋輪流咧每個隊中意打對方打兩次，即係話打八場咁樣嘅，然後其他咧就打 NFC 或者其他唔同嘅隊嘅，但係佢哋嗰邊嗰個NFL 嗰度去同佢再調啊時間咁樣。 但係佢會唔會分開每一季都要指定同咁多隊打一次咧？冇嘅， 冇嘅冇嘅 ，random 嘅， 一定係 conference 一定要打足㗎啦。 我即係 conference 打足，咁其他嗰啲 就冇嘅，係 random 抽嘅，大家抽出嚟嘅。所以有時啲人可能十年都唔遇一次嘅，即係譬如你可能想 New York 即係打 New York Giants 咧。你以為佢大個 New York 隊啦，但可能佢十年都唔會逢一樣遇到嘅。喺，嗯，個除非你講季後賽，突然間 NFC 打 AFC， 咁最後兩個碰頭，咁即係打 Super Bowl 先會 都未試過啦， 都未試過嘅，都未試過嘅。 咁啊，講翻呢個新嘅 stadium 啦。咁你頭先講翻啦，就而家講新嘅 stadium 一定係講錢㗎啦。 你講好似話佢幾錢嘛？呢個嘢 26億6000萬 美金啊， 美金啊， 係啊，好多錢啊！ 咁頭先講翻啦，就好都未講啲數字之前咧，原來我翻歐咧，原來咧喺 LA Coliseum 咧，佢哋睇一場LA Rams 嘅波咧，泊車費都要$100啊！哇！我真係唔知道 一部車 喎，你講 緊 一百美金夠我去睇 Lika 買兩張飛，即 係最平， 你坐最平嗰啲喎， 咁都好啊， 未必得啊， 兩張飛得兩張飛，咁啊包埋 parking 喎，包埋食嘢$100搞掂咯，分分鐘要有酒。得 三十幾，唔係好問咧，$100。 好問咧， 計埋成嘢。 三十幾蚊得，有啲飛係$30幾噶嘛？你睇 坐到冇勞工咁 遠。唔係，我真係咁講啦。 最平啊！ 最平嗰只，最平嗰只。 但係你連個 jersey 個 number 都睇唔到，坐最高。 哦，咁冇辦法啦，你俾錢咁即係咁你就係。 但係氣氛係好唔同啦， 係啦，咁你就係$100就夠。但係如果你 Rams 話原來佢都收$100喎。但係相反嚟講，如果 imagine 睇呢個新嘅 stadium， 可能佢又收好多錢喎，大佬。 會唔會啊？ 佢預計係$50啊嚇。 咁佢講翻幾個 area 啦，可能柳 Sir 都知啦，佢柳 Sir 睇過呢個報道啊嘛，就話嗱，首先佢幾個收入來源啦，就第一個收入來源咧就係嗰啲叫做 personal seat licenses， 即係自己個人嘅license， 中文係咩啊？即係嗰啲執照啊。 license 叫 呢個權利啦，呢個位嘅權利啦， 即係佢話你真係可以買斷呢個位嘅，買係買 more than one season 嘅。其實我據我所知咧，係 license 咧同埋你 season ticket 咧係分開兩個價錢，兩樣嘢嚟㗎。 OK， 係啦，咁你咧，你買咗呢個 license 之後，你仲要買 season ticket 嘅喎。咁你 season ticket 咧，佢買咗呢個 license 之後咧，佢規定你咧，你 哦，即係你有咗呢個 license 唔代表你有 season ticket 嘅， 你仲要買嘅係啊， 哦哇哦， 咁係啊， 鬼佢打得差咪真係抌心嘅喎， 係咯，即係買完再買，我點解要俾兩次錢？ 佢呢個 license 話咧，即係話俾你知咧，就係話咧，要買呢個 season ticket， 你要買每年要買 season ticket 啦，即係買每年一 home game 打幾多場啊？ 八場， 係咯，八場啦，即係每八場 home game 啦，同埋你買兩場Precision 嘅，即係佢屈你買。 哇 ！Precision 都仲要屈啊？ 係啊， 都要買。 如果你買齊嘅話咧，你嗰個 license 就冇咗噶啦。即係話俾你知啊，你其實呢個 license mandatory 要買。 mandatory 即係話俾你知，其實你個買呢個咁嘅死人 license 咧，你 football 先有呢樣嘢嘅啫嘛。就要夾硬，即係當落尾其實俾啲人係炒嘅咯。但係其實炒呢啲咧，好多時會 炒窿嘅。 炒窿嘅，因為好似頭先你講話 49ers 嘅戰績咁差，佢窿咯。佢呢個報道講啲數字出嚟咧，有好多人。即係好少人賺到錢，收尾都係蝕錢嘅。 呢幾年咧，尤其是 咁啊 你諗下 Silicon Valley 嗰度咁多有錢人，都可以都唔 support 唔到 49ers 喎，就係因為佢哋戰績差。 戰績差，行去背後幾睇好過啦。 係啦，咁所以你話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好睇佢哋成績點樣。 係啊，真係佢成績，你好似 New York Jets 咁樣，今年一打得差咧，嗰啲 ticket 咧跌到$15一張都有。 喂，因為可能佢呢個佢，因為佢話咧，譬如 for example 三文治4049ers 嗰個license 咧，佢就賣 average 咧就係2000到8萬蚊到， 即係$80,000啊， 係啊， 一個 season license 係啊，我唔知佢講一個 season 定係 一個 season 一個 season， 因為唔係佢嗰次 license 係買斷一次過俾one time fee 就係你俾一次之後咧。咁你之後咧，你就可以 真係你㗎啦，嗰、那個先係你㗎。但係你每年都要買嗰個 幾錢啊？ 資深的嘅，嗱佢嗰個 license 咧就佢嗰個 price 係2,000蚊到80,000蚊一個 set 啊， 八萬 個 license 啊，即係你買一次 係啊， 最靚嘅位啦。 但係我覺得佢 NBA 都可以好貴啊，你 side line 嗰啲係 咯， 哦， 3,000蚊一個位。 嗱，呢佢呢個 license 可能就貴啲啦。其實嗰、那個我諗 season ticket 應該冇咁貴嘅，因為 season ticket 你最多咪幾千張飛啫，咪幾百蚊咯。 當你最貴2-3萬張飛啦。 係咯， 講 average 啦，咁 講 average 啦。咁你一場 home game， 咁咪八場 home game， 咁咪3-4千蚊最多連埋 pre-season 係咪先？ 佢個場坐幾人啊？佢個新場， 佢個新 場唔係呢個新。 而家呢個新場呢度咧係，唔係新場佢係坐位就75,000定79,000。K 位就係喺嗰個 field goal 後邊咧，就20,000幾，即係全部加埋啫，慳咗 1,000 啦， 即係就100,000啦， 係啦， 搞 round 100,000， 咁啊 幾大喎？ 咁佢就係話， 但主要嘅收入來源其實啲 luxury suite。 係咁啊，下一個講嘅就係嗰啲賣嗰啲包廂嗰啲又係啦，包廂通常咧佢就話佢有分嘅，即係咧包廂嘅話咧，唔其實你講呢、這個，其實你講呢個咧，大家要知道咧。你講呢個新嘅 stadium 咩都好咧，其實嗰個球隊唔係擁有嗰個 stadium 嘅，唔係 喎，係嗰個 stadium 自己營運嘅喎。咁變咗咧，咁變咗你賣嗰啲包廂嘅話咧，嗰個 stadium 咧都有一分嘅喎。 有份 係啊， 咁所以有得分嘅。咁就其實好多嘢都有分。頭先我哋自己講緊嗰個 license 咧，嗰個 stadium 都自己有得分嘅。咁啊到球隊就先收尾先到球隊分嘅。好似頭先而家講呢個包廂咁啦，佢話咧，嗱，睇佢睇先啊。這個、呢個咧就話，佢講啦，呢、這個新嘅 stadium 咧，佢會應該有275個包廂，就愛嚟租出去嘅。OK， 好多275係。 Stable center 幾多？ 咩啊 ？Stable center 幾多 ？Stable center 幾廿個啊？ 係咯， 唔到100添啊！ 哇，咁佢都， 我諗係 差唔多。咁樣圓佢，佢分開幾層啫嘛？ 三層咧。 係咯係咯。 嚇！我諗一百。 Stable center 係三層，仲有啲係俾公眾租嘅，其他下邊嗰啲有人租咗啦，俾 corporation 嗰啲啦，係咯。 可以咁講嚇，第三層係通常係平啲嘅。 咁 anyway 就咁啊，佢話咧，佢當你啲包廂賣曬出去咧，有62.5% 咧就去翻嗰個 stadium 嗰度嘅，即係 stadium 揾公司收啦。 啱啊， 剩翻嗰啲錢咧，先至係嗰啲球隊收嘅。但係呢啲因為咧，好多呢啲包廂咧係同你嗰個你。繼續 keep 到嗰個收入咧，係繼續係同你個球隊嘅戰績有關嘅。 咁呢個一定係啦。 咁咧，啲球隊嗰個輸到撲街嘅，咁有好多 corporation 就褪貸啊嘛。即係可能譬如新 stadium， 我啲 corporation 就話：，誒、哎、好，我就租你一兩個球季。咁咪跟住新市坑咁啊，梗係中意租啦。咁啊，隔咗一陣，你球隊又打一叉啦，咁咪褪貸咯。 咁呢個正路啊。 係咯， 你唔會睇到弱㗎喺嗰度包廂。 咁咧佢就話。佢呢個 LA Times 佢就 estimate 話咧，佢可以淨係包廂嘅話咧，每年就可以幫嗰個球隊攞到470,000嘅收入。但係咧最緊要就係嗰個 stadium 咧。 唔係喎，我睇 luxury suite 係56 million 5,600,000喎。 我諗係5,600,000嘅意思就係話咧係全部加埋啊。 因為佢每一個 team 嘅 total revenue 都係350個3,500,000嘅喎一年。 嗯、 所以冇咁多 luxury suite 嚇。先啊，但係呢度咧，佢就話咧，佢話咧，每一個 luxury suite 咧就賣出嘅價錢咧就係、是、即係租每一次租嘅咧係25,000， 大概25,000啦。 係咯， 25,000一個。但係你我唔知啊，譬如Stable Center Lakers 咁樣，最多嗰啲可以湊到40人啦、 嗯， 有啲係25人到40人不等啦。即、就、係、是、你俾咗 quarter mill 啦嚇，咁、你就可以懟爆佢。40個人就坐曬40個人。 哦，佢就話咧，哦，頭先我50個咧係俾佢同一時間可以租俾兩，即係租出去俾兩個唔同嘅唔同嘅人啊，即係話佢租出去佢， 因為一個 suite 可以分開兩隊噶嘛。 係啦，係啦。咁佢就頭先我講個數字就係一個 suite 分開兩隊啦。頭先你講個數字就啱啦，54 million 咧就係話全部225個 suite。租曬出去即係話咧，就可以最大嗰個餅仔就係56 million 啊嘛。 嗯， 係啦，你再講個啦。 即係5,700,000啦一年。 就係咯， 5,700,000。 你講緊係六個月七個月都冇成年添啊。係 啊，幾個月啫嘛。 七個月係啊，六七個月嘅啫。 但係佢一定係咁啊，因為佢咧 你 football season 係由九月定定 九，你計埋 pre 啦，八月啦， 係咯。八月到一月咯，最多一月嘅， 其他啲嘢唔關你事啦。 咁跟住你到一月至到七月至八月嘅時候，你要諗你嗰個 venue 咧係點樣有其他 event 入去喎 ？concert 咧，係咯，係咯，你但係你唔同 stable center 嗰啲話全年一年十二個月都有咁好多嘢噶嘛，係咯， 唔係 concert 就咩 disc 啊？ 唔係同埋你佢呢、這個佢 venue 大啲噶嘛，你 大好多。 你開演唱會有啲即係近唔落噶嘛， 三四倍啦 嚇，係咯。你就算咪好多一線嘅明星，你開 concert， 喂佢可能都近唔落噶嘛，可能佢淨喺 stable 先開到噶啫嘛。 LA Lakers 嗰陣時咧，個包廂咧一出咧，即係2000年嗰陣時，一搬過嚟 Stable Center 一出就即刻冇曬嘅。 曾志安 嚇，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可能成績又唔係太好啦。咁啊有啲譬如有報道又話啲其中一個律師行就 give up 咗啦。佢話我啲客其實都已經慢慢唔係咁欣賞話去Suite 度睇好，我寧願即係嗰啲客大客，寧願坐 sideline 去睇。 明顯就係買買飛， 逐次買咁啦，仲好過。你一蝕一筆過咁抌咁多錢出嚟係咪？ 好傷啊，大佬。 係啊， 你又唔打得好睇咁樣，最緊要就係、 是。咁、所以啲人第一就覺得啊冇新意啦，坐嚟坐去都係呢個 luxury suite 呢個包。 佢就話咧呢個新英國嘅飛人咧，佢係喺全 MFL 之外咧係最多包箱嘅，除咗 Dallas 哥之外。 新啊嘛，加拿大幾年啫， 係咯，先行個新啊嘛，又係。 係啦。 咁佢而家每張飛平均會賣幾多錢啊？嚟緊 未講 ，charges 未講 ，charges 未講。 但係咧，佢呢個就話咧，其實佢係咁樣咧，先可以即係而家有少少題外話啦，就話 USC 咧，就而家佢都係用緊 Eric 嗰個 cost 啊嘛， 咁佢又想做賣包箱呢樣嘢咧，就籌錢，因為佢想用 cost 咁就將佢。重新翻做翻重建翻咁樣啦， 所以人口啊 ，LA 係有啦，但係你真係點樣 support 咁鬼多人？由 luxury suite 同埋包廂咁多。講翻一樣嘢就係話，當初你兩隊球隊都離開 LA 嘅喎，咁當初係咩原因離開 LA 咧？ 嗱，有傳言啦，成日話有 politics 啦，咁亦都有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城市咧係需要有嗰隊 football team 去支持翻嘅，因為即係或多或好。你有隊 football team 過去咧，個城市嘅 revenue 或者嘢咧係會 build up 嘅，一定會帶到啲利益上去嘅。咁呢個亦都係話當時LA 同埋 Raiders 咧，嗱有傳言咁就話，當然佢哋需要遷移係因為覺得唔需要有嘅，又話佢哋個戰績開始唔好啦， 跌啦， 係啦，咁咧有啲金主就想佢成一成就需要呢啲咁嘅支持。 同埋一跌之後咧，咁跟住就話其實 LA 咧有好多娛樂性嘅節目啦，又唔使一定要分兩隊 football team 啦，做兩隊 LA 添。 咁你因為嗰陣時滔滔就係已經二十年，即係而家有20年係冇咗嘅。咁今年翻嚟，咁啊睇個樣就係 LA 梗係莫才啦，睇個樣就。 講翻呢個 charger 咧，其實 charger 咧喺雖然佢喺 San Diego， 我知道好似好多人喺 Orange County 都揸車落去睇嘅喎。 會㗎。但係問題佢對波喺下面嗰個收益唔大。因為佢個配套咧唔夠 LA 好啊， 同埋佢話佢講嗰個佢嗰個 stadium 好弱啊嘛， 弱㗎。 同埋佢哋本來講緊話起一個新嘅去留翻喺 San Diego， 但係過唔到啦， 所以就 選咗嚟 LA 啦。因為你過咗嚟 LA， 其實你個 market 大咗咧，你個本身個 owner 賺嘅錢都多咗， 點 樣賺嘅係點樣賺法咧？即係話到時你轉手嘅時候，譬如好似 Clippers 咁啊，一轉手就變咗兩個2億啦美金嚇。咁你對唔係20億啊？ 佢呢個係搬上嚟，唔係賣嘅嚇，差咗係搬上嚟。 搬上嚟 嚇，搬即係我意思係搬咗上嚟之後，個 market value 就 大好多 咗啦。佢一講話，佢本來上年係29個 million 唔係29億啊， 29億 嚇。咁而家眨下眼一搬咗上嚟，最少就已經加咗5億噶啦。 因為佢個 value， 因為喺 LA 嘅 media marketing 強， 係啦嚇， 呢個嘢 賺錢嘅機會多好多， 賺錢同埋佢個媒體所做嘅 marketing 咧嘅方嘅門路多咗啊，咁你變相咗咧對嗰個隊嚟講咧，你嘅宣傳同埋好多效益咧係。 大咗嘅，所以佢有成長咧，那個數據咧唔係唔即係事必有因嘅，呢個係啱。 有嘢可以 support， 有嘢 support 到佢嘅，所以 咁啊講翻呢個嗰、那個門券收入啦，佢睇翻呢個數字就係話咧佢平均你喺 NFL 入邊咧嗰八隊咧嗰、那個平均嘅一個 ticket 收入咧，個 ticket 嘅每張飛嘅價錢咧係大約120，上年就即係啱啱呢個球季啦，就係120蚊一張咯，係、 咯，平均咁平啫咩？差啫。哦，因為喺 Collision， 佢八隊喺即係八隊喺 Metro Area 嘅意思，即係話喺啲大城市嗰啲咧，即係就平均嚟講，除翻咁咪800蚊咯。 如果攞個中數位差唔多啦。 係啊，咁120蚊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 即係你坐，中意你話坐到好靚嘅包廂，梗係唔會嘅。佢講啲接受位。 120蚊好弱雞嗰啲球隊啦。 咁好難講嘅呢個就咁，但係你睇 師傅地區，因為 師傅地區，師傅地區 Rams 都差住一parking 都收嚟100蚊。 100蚊，我真係諗唔到佢收100蚊咁貴喎，呢個嘢真係。 你不如泊喺附近咁樣搭 個巴士咁樣仲 OK 係嘛？ 搭地鐵 啊， 好 啊！哇，100蚊哇！我哋夠即係夠我哋天下正經嘅 budget 啦，大佬啲真係一見到係嘛？ 我哋下次將現場 live 講波都得啊！ 有機會啊，有機會。 係啊，我哋揀幾隊咁樣。 同埋佢可能佢個 parking 都好大，如果新嘅 stadium 咧，因為可能 哦一定好大， 因為俾人做啲 tailgate party 啊。 嚇！ 哦，佢好似話打造好似同一個叫 LA Live 咁啊。 唔係打造建造。 啊，係建造死！我都建造建造一個 LA Live 嘅咁嘅東西啊嘛，係嘛 ？LA Live 即係。在 Stable Center 即係 Lakers 個 home game 嗰度，隔離又有另外一個演唱會嘅場地啊，好多餐廳啊，好多娛樂嘅場所俾你，譬如保齡球啊咁樣。 咁啊， 戲院啊，大戲院啊， 佢個算盤咧打得幾靚㗎。 咁其實講翻嚟，好多 NFL team 咧，佢呢個門券收入咧係點分嘅咧？就話咧有啲咧就佢咧就話咧即譬如你有一隊波喺呢個喺 San Francisco 咁啦，喺嗰度打 San Francisco 對 San Diego 咁啦，咁咧本身打嗰兩隊球隊咧就可以 keep 翻60% 嘅收入嘅嗰、那個門券收入，咁40% 咧嗰個餅仔就要分翻其他球隊嘅， 分翻其他球隊？ 其他球隊係啦， 咁話點分啊？ 即係佢話100% 咧唔係嗰兩隊，譬如你 for example 即係頭先講49ers 對呢個 charge 嘅時候咧， 呢兩隊嘢咁啊， 嗰100% 門票收入唔係佢哋嘅兩隊㗎，佢哋只可以收60%。 哦，其餘嗰40%就俾其他嗰20隊咁啊，再分 係要 分，即 係要分 打唔打佢40%都有錢收嘅喎。 唔係咁同一樣啫嘛，佢另外啲球隊打翻，咁另外你又收翻嘅啫。 咁就係咯，係咯，即係 有啲弱啲嘅球隊或者人口可能冇咁多嘅話，可能佢 大家去 share 咯，係咯。 嗯， 係啦，咁咪平均啲啦， 再分翻出去個鋪嗰度再分。 咁啊，講剩翻嗰兩樣嘢就係話嗰啲你賣食嘢啊，食嘢嗰啲咧，其實嗰隊球隊收少嘅，最主要係嗰個 concession， 嗰個 concession 同埋 stadium 收啫。 stadium 收 啊嘛，係啦係啦， 買產品啊，買帽啊， 產品買帽嗰啲先係啊，你試下地波入咗 playoff 啦，嗰啲產品砰砰聲啊， 係咯係咯。 你而家 佢平均計每人係用21蚊咗啦，即係入場每一個人用嘅錢就係。 但係佢買佢意外嘅產品，平均一個人啊，最少會使35至45蚊以上。 係，其實係啊，係特別貴啲啫嘛，喺嗰度買嘅話。 係你買意外嗰啲所謂隊嘅產品咧，係多好多嘅，即係多會用 spend 會仲多。 但係佢話咧嗰啲首先佢一講應該係食嘢嗰度啦，佢就話大部分嘅收即係55% 咧，就去翻賣嘢 concession stand， 即係賣食嘢嗰度啦。45% 咧，個球隊先至 keep 住嘅。咁啊係咁。其實呢樣嚟講，比翻其他嗰啲就比較少啲啦，係咪先？ 另外有一樣你估下 Stable Center Lakers 嗰個 home game，當時 Stable 用咗幾多錢去買呢個名咧？ 呢個 都係專家。 下一樣我就講個 naming right 啦，係啦嚇。 係。你講的是1.2亿啊，120个 million 美金去買呢個名啊， 1.2亿啊， 咁點解個名咁貴咧？我先知道， 就係係啦，你知道美國都好中意用個 brand name 嚟宣傳噶啦嚇， 即係個 Stable Center 個 brand 1.2亿去擠落呢個名度，我睇翻我先知，哇嚇！ 啊，唔知佢1.2亿係買幾多年咧，定係買斷 嘅？買斷 啦，呢個就買斷嘅呢啲兩 年。哦，唔係啊，佢有啲 stadium 有啲係改名噶。有啲人改名 嘅，你可能 佢當初佢個deal係點啦？係啦，個 stadium 譬如好似頭先講啦，你嗰個 加勒士打我咧，之前叫 Home Depot Center 嘛，佢一改咗啦，叫 Starbucks Center。 咁或者有一日 Stable Center 執咗粒咁啊，係咪都可能有人 take over 嘅？但係 Stable 就係、是、 Stable Center 會執粒嘅，係可能會有 Stable 執粒 ，Stable 執粒係 Stable 執粒咯。 或者俾人買咗嘅話，係咪都要轉名㗎啦？ 係咯，轉名啦。 而家已經有八間公司，即係未出名 搶住要啊！ 搶住要， 可能有興趣啦對呢個名字，我想一定買得出嘅。但係120 million 喎，即係買個名啫喎。 咁啊，喂，學你話齋，如果佢所有收益有得分嘅，你嘅一個 咁啊， 一個私審百幾場，我當你 LA Liquor 同 LA 名，我唔知佢有冇得分喎。名好似 唔係佢有，佢走到 course 翻嚟之後，佢第二日，譬如佢每你打八二場波噶嘛 ，basketball 咁我當四一場 Liquor， 四一場係 Clipper， 你場場我當你平均都有得收嘅話，咁我諗。 可能翻一本嘅， 十零廿年都回本㗎。 咁佢呢個1亿2000万其實就唔係淨係 Stable 自己嘔啦，佢都有幾個公司幫佢，譬如 AT&T 啊，唔係好似 Direct TV 啊都有幫。 Time Warner 啊， 同埋佢話除咗呢個 name 呢個 Stadium 之外咧，佢有啲 sponsors 佢咪有啲贊助㗎嘛，贊助嗰啲又有收入㗎嘛。咁啊佢就話咧呢個新嘅 Stadium 咧，佢可以會有320万嘅 sponsors 喺。個收入入嚟嘅，等下先啊， 仲有 TV package 啦， 嗯 ，yeah 個 TV package 啦 ，TV package 啦 ，TV 又未講啦頭先，咁但係佢其實佢就話，其實 TV package 呢度佢就講好少，因為 TV package 可能佢未出嗰、那個未出個電視個 package， 可能未出啦。 統計大概就係每一隊 team 係220 million 到啦，你講嚇，連埋個。連埋呢個 sponsorship 啊、licensing 啊，嚇，即係譬如你喺賣俾 NBC 呢個台嘅話，咁 NBC 又出你對 team 嘅 logo， 又話 NFL 嘅 logo 咁樣搞下樣咁樣，嚇，咁200几个 million 咧，其實真係好大嘅 market 啦，係咪 ？market 大嘅呢個， 呢啲真係大生意啊，大佬，呢啲真 係。咁你電視台又要賺係咪？所以一個 Super Bowl 咁樣啊，一個廣告300-400万， 咁樣。咁當然啦，平時嘅梗係冇咁貴啦，但係 平時冇咁貴， 但係佢啲咁想買咧，買一個 season 啊，咁樣 keep 住做嘅，好似 Papa John 啊嗰啲咁樣，成個 season 咁樣成個 season 用去嘅，咁所以其實都收益可觀嘅。咁啊打橫嚟講，佢呢啲十零年都至廿年都回本㗎啦， 係咯， 咁啊係咯， 咁啊其實我睇翻我哋你見到我哋 Stable Center 睇 Liquor 啦，有時間唔中隔一陣咧，佢又換咗 sponsor 嘅，譬如咧好似。之前咧 ，Clipper 已經換咗個乜鬼嘢，有簡體字嘅咩家具，乜家具。 我記得好似 Liquor 嗰時係 Toyota 贊助嘅，好似有。嚇、啊！跟住而家間唔中又換。 East West Band 啦、 啊、，East West Band 都有，你見到中文字係出曬嚟嘅，突然間有。Houston 都有㗎 ，Houston 有時你見佢打有火箭㗎。係 咯。 哇 ！Houston 嗰度有火箭。 喬丹係咪有喬丹？ 唔知啦，我唔知。總之我見佢突然間有字，有一場見佢點解？Houston Rockets 中間有中文字嘅，因為睇緊中國隊咁樣，火箭咁啊！咦， 我記得好似 Houston 係有一個喬丹，即係中國嗰個牌子喺嗰度。我覺得哇，喺 Michael Jordan 見到會點啊？點解會出個喬丹嘅牌子喺度 咧？我知嗰個，我冇乜留意 Houston 嗰隊隊。不過今年佢打得唔錯啊，真嘅。 Houston 打得唔錯，因為阿 James Harden 啊嘛， 係啦，哈登又係 MVP 嘅 candidate 今年絕對。 今年佢 Westbrook 個 coach 好嘢，個 coach 教佢打嗰個風格啱佢。 嗯， 個 coach 以前打 Phoenix 新嗰陣時，教 Phoenix 新時打得好好嘅。 唔係佢今年最主要就係將 James Harden 就變成一個控球位啊嘛。佢以前唔係打控球位嘅，之後俾佢玩曬，俾佢自己之後你交波又得，即係俾佢做主攻嘅。即係佢可以分波又得，自己射又得。以前唔係噶嘛，以前有個控球後衞，佢就做打第二個位置啊嘛，打 shooting guard 啊嘛。而家今年就即係上一年好似係有另一個控球衞，嗰個又唔得噶嘛。因為佢本身，因為你詹姆斯哈登嗰啲波咧係一定要佢自己獨食嘅，佢自己係佢 咩都係自己衝入去，自己射。 其他佢隔唔到咧，點解 做？第二個 Kobe 咧又係。 但係 Kobe 起碼可以 defense 你睇下 James Harden 嗰啲唔係 defense， 佢冇 defense， 佢靠攻 嘅。冇揾同 Kobe 比嘅 ，Kobe 贏過五個冠軍例子啊嘛。 佢應該好似未贏過係嘛？ 未， 冇乜機會。如果係留喺 Houston 嘅話，我相信 睇佢有展望嘅。 佢唔同 Kobe， 因為 Kobe 係佢真係得分王，阿 James Harden 都可以分波唔同嘅。 咁得佢 defense 真係好啊嘛 ，Kobe 係咪 ？Defense 佢 OK 啦。 OK 啦嚇，但係絕對如果你同 James Harden 嚟比啊，真係冇得傾啦。 我對呢個鬍鬚佬冇好感㗎。 我老實講，即係我你我唔係歧視佢，不過我真係冇好感。 點解你冇好感咧？ 唔知㗎，我個胡忠立，但我係即係話對人唔對事啦。你當我真係呢鑊，我對佢真係冇好感。 唔係而家美國啲 trend 咧，就好多人都中意留須嘅，屌真係，你諗？ 留到佢有啲醜樣，我覺得佢 係咁啊，冇辦法啦，美國 style 啦。喂，咁樣今集就差唔多啦。咁其實咧，我頭先講過咧，下一集就好似柳 Sir 話齋咧，就可以講呢、這個 NBA All-Star Game 啦。嚇、啊， 好啊好啊。 因為今日唔夠時間講啦，同埋我再揾下資料，好似話我上一季咧就係、是、好似係2008年就係、是、Keeper、Licker 同埋 Hockey 嘅 LA Kings 同一時間嘅季後賽啊。咁咧 可能係2008定 係？我記得有一年係嘅 ，Licker 同Clip 係同時入季後賽，佢哋都諗緊，如果嗰個 conference 入對嘅時咧，嗰兩隊波會唔會同一時間打？咁即係七場都喺曬嗰度咧，咁就爽啦咁樣。但係不知不知就 Licker 輸咗 ，Clip 贏嘅。 同埋最慘係 Kings 入埋季後賽，所以變咗佢嗰個 stable center 就好忙啊嘛。有一季係咁嘅，就唔知佢要係佢又好犀利咁樣咧，因為佢好似有一日咧就係、是、有一日咧就係、是、咧 12點，譬如12點開波，跟住啊 Clipper 通常都係 Clipper 開波啊，12點，跟住6點就到 Lakers 啦。係啦，所以佢 兩個零三個鐘去換場， 係去換場咯，係咩？ 有咁嘅情況？ 有， 要 揾翻佢， 而家都有㗎，而家都有㗎，禮拜日 常規賽都有嘅。不過 season 同埋有時佢可能日頭又做 hockey， 夜晚打籃球啊嘛，所以佢變咗 換得好快，真係。 咁你三個鐘翻嗰日自出糧，我都記得印象，但我印象中係兩隊 basketball team 同一時間入去嘅，但我唔記得 hockey， 因為我冇留意 hockey 嗰個時間。 應該係2008可能，2008至2010、2011年嗰段時間啊。 佢臨尾嗰幾年 ，Kobe 入季後賽都係2008。 應該係拋腳蘇美尼嗰陣時，我嗰陣時咧。 2010佢哋贏㗎啦，係 咯， 所以應該唔係2010㗎啦。 係啦， 2008。 我有記得講嘅，佢好似嗰場佢打 Phoenix 新嗰時。輸咗，諗住話佢贏咗，跟住就 3-1， 係啦，佢輸鬼埋， 3-1嘅，本來3-1，跟住咧連輸三場，輸4-3，我應該係差唔多，因為嗰時 2008、2009咧， 都好似仲係 Phil Jackson 教嘅，咁啊好似仲係喺 Keeper 嗰時又開始起噶嘛，開始啱啱入季後賽咁咪咁咯。 係啦，有少少時間，我想 check 翻下啦。 係啦，講埋啊對 Lakers 今年。話 Magic Johnson 可能會翻嚟做， 係啦，咁可以 preview 翻咁唔使再你講埋 Magic Johnson 翻嚟嗰啲非限年嘅 season ticket 咪穩陣咯。 哦，咁唔會啦，佢會 揸喺度有個穩定嘅球星，佢主你而家 Licker， Magic Johnson 代表住 Licker 噶嘛， 唔係咁我 平穩嚟噶嘛。 下一集可以翻成集講啦。其實 Magic Johnson 翻嚟咧，其實佢根本就係有少少 嘅， 有少少架空咧，有少少架空呢個 Jim Bus 嘅。 係啊， 因為 Jim Bus 係負責籃球嗰方面噶嘛，係佢負責籃球方面，同埋 Jim Bus 係3-4年前講嘅話 ，Licker 喺 如果你唔俾你呢三年之內你 Licker 唔起班嘅話，我自己 差唔多夠鐘啦，大佬，佢差唔多夠鐘 time to go 啦。 係啊，佢應該今年之後就應該要走啦。 佢應該 Jim Bus 好似嗰時有咁嘅 deal 嘅。係啊， 我記得有咁嘅。 同埋佢揾 Magic Johnson 翻嚟咧，正原因就係話，其實 Magic Johnson 有個名係好大啊嘛，跟住可以吸引嗰啲有好多。大粒嘅 free agent 嚟啊嘛，佢本身已經Licker已經有個 core 嘅 team， 有好後生球隊啦，咁佢就要揾翻啲自由身嘅球員嚟嘅，即係覺得而家 配合翻啲後生帶住佢哋走嘅。 係啦，同埋即係佢嗰個名氣大啊嘛，即係可以 attract 到一啲有名氣嘅 free agent 嚟。喂，其實即係佢打個電話同人講，喂， 有啊有， 同埋佢識好多球員噶嘛，佢自己都講佢識好多嗰啲。球員嘅經紀噶嘛，咁佢又做咗溝通咯。 佢係架空係翻嚟做 management 嗰邊嘅。 唔係，佢係做一個 consultant。 consultant 嚇，都唔係架空，即係入到嚟嘅話就有呢個咁嘅 potential， 變咗啲人會想 Magic Johnson involve 多啲訂 Jim Bus。 至於呢個情況係會㗎。 係啊， 因為佢 Magic Johnson 翻嚟咁多嚟，咁個 Jim Bus 都好似冇出嚟講過嘢咁樣啦。 嚇，其實我。beside 呢個 Magic Johnson， 我最想嘅就係 Jerry West 翻嚟。 哦， 哇！真係有講 啊！ 唔係，係但係有講有新聞嘅呢幾日，話可能會翻嚟。 乜 都會啊 ！Jerry West 而家可能喺 Golden State 就係佢整個 Golden State 咁點啊？ Draymond Green 係咪？我唔肯定係咪佢 pick 㗎啦，20幾個 pick 嚟嘅喎。Draymond Green 可以打到咁樣樣喎。 係啊， 好犀利啊！佢哋揀人真係。 喂，可能 Kevin Durant 嚟 Golden State 都係因為佢啫嘛。 Jerry West 都有拉佢嘅。Jerry West 同佢講話，我入咗季後賽打 final 打咗7次定8次。淨係攞到一個，我而家諗翻起每一次輸嗰啲人嚟同你講話，你攞咗一個 OK 嘅啦， 攞一個， 佢都係諗翻起輸嗰啲都係好痛， 跟住就立咗 一。嗱，講一個係一個冠軍戒指啊嘛， 一個冠軍戒指嚇。佢話輸咗六七次 final， 每一次而家諗翻起都係好痛嘅嚇。 咁樣誒係咯，咁樣我就覺得其實佢揾阿 Magic Johnson 翻嚟咧，都有少少，我覺得佢係架空，同埋有嗰個少少權力嘅嘢啦。即係權力鬥爭啦， 有嘅呢樣嘢有嘅。 咁同埋就係話，其實就係 佢自己都做唔嚟啦，講真。 同埋佢其實呢三四年呢球都唔掂啦，要揾翻個人翻嚟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之前一兩年之前 ，Magic Johnson 本身佢有股份定係 Vice President？ 佢而家係有，都係有股份㗎，係有。 佢之前冇嘅，但可能有股份，但係之前咧佢嘅 title 係 Vice President 嘅。咁 Nick 就之前好似一兩年前將佢除名嘅，即係同佢冇關係啦。就而家就揾佢翻嚟咯。 係啊， 不過過往嗰啲記錄咧，歷史裏邊有啲球星咧入咗做 management 咧，對波都打得好。其實好簡單 ，NFL 入邊咧 ，John Elway 就係其中一個表表姐。佢 Denver 呢度佢 keep 住，佢自己本身係 Denver 出身啦。跟住而家佢 general manager， 即係差唔多係管理，佢叫做管理所有球隊嘅運作啊，同埋揀人啊，點樣控制。其實嗰啲 owner 都信佢嘅啦，已經。即係變相咗佢差唔多係主宰咗成隊波點樣去揾啲好人翻嚟。其實呢啲球星。有翻嚟做咩朋友好處，因為佢知道隊波需要乜嘢，因為佢落場打過，佢好多嘢有親身經歷，佢認為知道型嘅，佢 可以同翻啲球 係啦，佢傷過啲咩，佢自己冇嗰啲咩欠缺咩，佢知道噶啦，冇嘢及得佢咁多嚟㗎。嚇，係啊 ，OK，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講多啲籃球啦嚇。 好啊，好啊， 今日真係唔夠時間講。 咁啊下可以 preview 翻下一集講咩，下一集可能今日 weekend 我殺啦 ，NBA 我殺佢又衰啦，咁啊嚇睇完之後。可以有咩感想啊？呢幾年啊，我收錢變成點啊？可以講下啦，嚇、啊， 都係純粹一個娛樂， 同埋講多啲 Lakers 啊， 嚇，多啲 Lakers 啦，佢講咗 Magic Johnson 嗰啲嘢啦，係啦 ，OK， 好啦， 好，再見， 拜拜， 拜拜。